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低层偏东气流的影响，今天本市的天空云量较多，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睡觉感觉的这个天气啊比较舒服啊，睡觉呢都非常的好。那么下午呢有可能出现的小雨的天气，外出呢请带上雨具，注意防雨。另外呢本市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比较高，请避免呢到山区、河道等高风险的区域活动。好，具体的天气呢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偏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呢，今天云量呢比较多，能见度呢良好，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下午呢有可能出现小雨，外出请带上雨具。好呢，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加拿大喜家期的车连中。小车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那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就漆的一些情况啊，跟大家做了一个交流啊，不管是刷墙的这种乳胶漆，还是说刷家具、木质啊、木门等等这种漆啊，木质漆啊，都跟大家做了一些交流。那么有一个特别可喜的事儿，大家呢真的是值得拍手啊祝贺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油性漆几乎被淘汰了。 对，在家装领域啊，所有咱们家里边正常能够接触到的东西里边，基本上都不存在油漆的踪影了。 对，你像原来做家具的话呢，好像都用这个油漆啊，现在基本上都是水性漆了。 对， 而且这种水性漆的话呢，它无论是从外观，还是从它的这个环保性哈，还有它的耐磨性等等，都是不错的。 对， 啊，当然就成本比较高一些嘛。 是成本上真 比较高，就是价格相对贵一点，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要么到正规的地方去买正规的产品，否则的话呢，有些黑心的一些这个经商，他可能会用油漆的东西呢来冒充是水性漆啊。当然这个油漆呢，他会用各种办法把它那种味道啊等等，他都给它去掉， 被掩盖掉的， 被掩盖掉。但是呢，它里面的环保系数还是不高的。 对对对， 啊，对大家这个身体还是有影响的哈，所以这点一定要多加注意。好，那下面呢咱们就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安居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了，还是邀请小车，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全面普查家装平台齐家网公开打假，说所谓的山寨啊，这种现象在各行各业呢都不少见，那家装行业也是很难幸免啊。那么装修油漆队泛滥啊，品牌被盗用，消费者呢被误导欺骗等等等等啊，这种山寨的现象呢，不仅使业主呢损失财产，浪费时间，耗费精力，也使呢被盗用品牌的声誉呢受到损害。那八月份呢，互联网家装行业首个上市企业齐家网，针对频繁出现的品牌冒用事件，发起了肃清的这种整查，提升合作商家这种审核的标准，推动行业诚信健康的发展，挺好的一件事儿。 嗯，这个事儿很好。 嗯， 齐家网作为目前来看互联网，齐家网作为目前来看互联网家装发展比较好的龙头之一。 嗯， 它起到了它应该起的作用。 其实刚才提到的那些现象啊，像你们这种经营实体的，确实也碰得到哈，经常会有盗用的吗？ 这种盗用的。盗用的倒是不会特别多，但是偶尔也会有。 嗯、 但是像这条资讯里边提到的这个装修游击队、 嗯、 这种现象，在每一个市场，尤其北京这个市场，还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所谓的盗用就是说，比如说你们这个品牌，他呢会说他这个产品也是这个品牌的，但是里面的东西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啊这个品牌的东西，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这种情况的话，现在每一个厂商，都已经加大监管力度了。 嗯， 所以说，近两年这种现象已经就是盗用产品的这种冒牌产品的现象已经很少了， 好多了哈。 对对对，但是现在比较可气的就是挂用一些，别人的执照在接活，这就很可气。 啊，这是怎么回事？用别人的执照？ 对对对。 啊，这是个什么情况？ 冒用，可能。这种现象啊，很个别，就是他在某一家公司做过，然后，在公司里边做过一段时间之后，拥有公司里边的一些资源，但是当他离职了之后呢，他手上仍然有一些客户的资源的时候，他就会仍然以当时那家公司的名义给客户打电话，然后去帮助客户，如果说客户家要装房子的话，他就去装房子，但是其实整个过程客户是不知情的，这种情况其实， 但是他用的这个东西是真东西是吧？ 东西的话不一定啊，就是说他可能答应的是某某某品牌，但他实际用的可能不是，因为客户，尤其像北京那种生活节奏快的客户，装一套房子的话，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天天去现场工地去盯着这些东西，当他尤其像咱们上班时呢聊的涂料这些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全部上墙之后，然后统一扔，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哪一个品牌，是不是答应的东西。但是呢，往往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墙面的现象和地面的现象就会特别的多。然后，但是出了这种问题之后呢，客户一般都会投诉无门。 所以这也是两种性质的问题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他可能离开公司了，还是冒用公司的名义啊，跟消费者进行这种买卖哈。但是如果他用的还是真正的这个品牌的东西哈，这可能也是一个公司管理问题啊，这个是要多加注意的。另外，如果他真是说这个坑害消费者啊，比如答应的是这个品牌，但是他不用这个品牌，这属于是坑蒙拐骗了。 对对对， 这是另外性质的问题了。 但是这个东西很难抓到他，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的第一成本很低，第二的话就是说他其实留给客户的只有一个电话而已，电话号码现在都是可以 随时换的。所以作为消费者的话，你认为应该注意什么，别上当受骗？ 首先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去正规的实体店面，其次的话要核对他的公章，财务公章是不是统一的，章就是章上面不是会有那个公司的名称吗？ 是不是那家公司的人？ 对，财务章和公司的公章一定要核对一下，是不是同一个啊？因为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的跟这个类似啊，杭州的，他在杭州签一个客户，在杭州签的一家公司， 公司的章盖的是杭州的，但是财务章盖的是宁波的。 嗯， 啊，这就很，当时客户没有在意，因为太相信那个人了，所以导致最后就是被坑了。 我觉得不仅那个人，咱大部分的人呢，实际上啊，看有一个章就得了啊，不会说这是哪儿哪儿的章啊。但是呢，我们为了自己呢能够不受骗啊，不被坑，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细致一些。 对对对。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下雨天你家的窗关的好吗？这个立秋以后啊，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啊，除了带来更加凉爽的温度以外，也给家里呢添了一些麻烦，比如说这个窗台啊，少雨啊，啊，墙角泛潮啊，明明是已经关好的窗户，还是渗进了不少水。那消费者呢，一边苦恼怎么才能够不让雨水跑进来，一边纳闷到底是哪儿出现了漏洞呢？哎，据您的这种观察呢，是哪儿有漏洞呢？ 这个的话，我也经常确实经常遇到。 嗯 嗯，这个要说漏洞的话，其实也要分情况啊，分具体情况。因为第一呢，要分就是说下雨天的时候屋里边的那个雨水量。啊，那确定一下那个到底是蒸汽水还是说确实是雨水啊，因为雨水的话是一般来说是不会那么快渗进到屋子里边的。 嗯 啊，但是还有一些，还有一种特别严重的情况呢，就是屋里边的墙固啊，就是属于墙面处理这一块的专业知识了啊，它的墙固没有在窗台封闭口那儿没有处理啊，所以导致呢就是说窗台内唯一能隔雨的只有窗户安装窗户师傅打的那一层玻璃胶。 对 啊，所以导致雨水有可能会渗进来。 嗯，另外那一层玻璃胶有的时候都打得不完全啊，然后这个窗户的一些缝隙呢会往里边呢来漏水。 对对对、 啊、尤其是雨大的时候啊、这个得特别注意啊。 对对对， 尤其在这个汛期的时候，大家要多去查一查，多去查一查自己的窗户是怎么样，尤其是有时候比如说东南西北啊，它这个雨呢是这么下的， 对， 尤其是雨量再大一下的话，哎呀，那真的是烧水烧得很厉害啊。 对对对， 所以这点真的要注意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智能猫眼行业成了智能家居的主要入口之一，说目前的互联网巨头都已经入局智能音箱，掀起了百箱大战啊，抢占智能家居入口。更重要的是，智能家居不再是造概念，而是在强调市场，飞入寻常的百姓家，以智能猫眼、智能门锁为主的入户安全产品，或许呢会使这个智能家居啊最主要的入口之一。嗯，这倒是现在很多人都开始用了。 嗯，对，这个的话现在一般条件好的家里边都已经开始用上了 智能门锁是吧。 对对，智能门锁包括 智能猫眼， 智能的猫眼电视、然后窗帘空调，这都是可以通过手机 APP 一键的智能化操控。 所以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啊，您是做这个油漆的，你们在油漆方面有什么智能的这样的考虑吗？ 油漆方面目前没有。 那就从以后的这个服务方面入手 啊 多加考虑哈。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说这个装修降级，这些预算可以省了。衣食住行消费日益呢发达的今天，装修消费的却没有同步升级啊。不少业主认为，买房的已经花光了全部积蓄，还背上了二三十万的债务，哪有钱来装修啊？那么装修降级的现象是屡见不鲜。那记者也是走访市场发现，说备受追捧的大理石地砖啊、玉石地砖、纯实木的地板销售是下滑的，而且呢是这个抛釉砖呐、通体砖呐、强化复合地板的市场份额是逐渐的扩大。那么大气富贵的欧式、美式啊，被北欧风、日式还有现代风所取代。哎，现在我也发现这个情况，因为确实这个，买一套房子，它的成本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哈。 对，尤其北京这种城市特别的高。 买完房以后呢，可能就没有过多的钱呢再去装修了，所以现在使得很多的家庭在装修上呢就打了一些折扣。 对对对，这个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啊，就是经济状况可能不允许咱们过多的去奢侈的装修咱们的房子。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原因呢，我认为也应该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实特别火的这个大理石瓷砖呀、玉石地砖呀、纯实木的这种木地板呀，他们在保养方面其实费用也是相当昂贵的。 嗯 啊，一般像那个玉石的这种特别怕花，啊， 基本上稍微硬一点的东西一滑就一个劲儿，而且它 不皮实哈。 对，而且它换的话呢，还是一下要换一整张，不是说局部的可以换。所以从各方面综合考虑呢，是反而咱们现在这种通常用的这种抛釉砖啊，它在防磨耐滑上面啊，抗磨上面表现的都特别好， 更加实惠啊。 对，而且它的这个花色各方面选择性也越来越多， 嗯， 所以更容易受到咱们消费者的追捧。 其实像刚才您说的那些什么仿玉的呀、大理石啊，这些注定都是小众啊。实际上大众的话还是刚才提的那些用什么抛釉砖的呀、通体砖的呀，啊，像强化复合地板其实一直就是市场的主流。 对 啊，有几个家里边用的是纯实木地板的，因为它一个是非常贵啊，另外呢确实纯实木地板在咱们北方来讲有的时候会由于气候的关系呢，它有局限性。 对，它的保养和它的使用都会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除非就是说它特别追求环保啊，觉得这个纯实木的可能会比较环保。但是说到这儿，你说这个复合地板啊，这个复合地板的话，它就不环保吗？强化复合地板就不环保吗？也不见得。 对对对，现在的因为工艺的提高啊，其实强化复合地板的环保度啊，也相对于五六年前、十年前，那个绝对是天差地别了，已经 是的。因为现在国家的这个环保标准呢，也慢慢在提高啊， 对对对， 各厂家呢也特别重视这块儿。如果你环保不好的话，你这个产品在市场上是不会受到欢迎的。 对，一两年就会被市场彻底的淘汰。 这是的，所以呢，大家都认识到这点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家里呢顶墙开裂怎么处理？有朋友来电话咨询说家里的房顶呢开裂，而且是掉墙皮。其实呢，如果哈墙顶面的内部结构和砖体出现了开裂的问题，很容易出现的墙面裂缝，也就是说在油漆表层形成一个裂缝。如果出现了这类情况，则需要呢寻找当地的专业施工人员上门来查看，根据相应的情况来进行的针对性的处理来解决。实际上我是觉得，你看今天吧，我们家的那个墙顶啊，就找工人呢帮着来去弄一下，因为它是渗水造成的 啊， 渗水造成了就是它那个墙皮已经裂下来，然后掉下来啊，是这个原因。但是呢，可能是原因各种各样。 对对对，这一系列的家里的问题啊，会特别的多啊。但是像主持人您说的，您家这种渗水的情况，建议呢还是让楼上把防水再重新的好好做一遍。 对，是的，让他做一个防水嘛，让他重新再做一下防水。 对对对， 另外这个房顶的裂缝还有什么原因呢？ 一般房顶，像主持人说房顶的裂缝啊，其实在家装里边相对见到是特别少的。一般是主要的就是一栋楼的边缘那个户型的话，一般都会有施工洞。就是那边缘最外边那一堵墙的话，一般出现裂纹的情况特别常见。但是这个其实如果说施工，就是您在装修之前请的一个施工单位，他的专业度啊或者经验度特别丰富的话，他会在您那个墙面做一系列的防裂处理啊。但是那个防裂处理也不是说保证百分之百不裂， 尤其这个叫 大大的降低裂的可能性。 对，刚才你说的这个施工洞啊， 对， 让它不裂很难呢。 主要是后期做一些像现在专业的团队的话，都会做一层金刚网，纯钢丝的金刚网，然后再做一层，做两层那种布艺的网格布啊。基本上这两道工序做下来的话，就施工洞的开裂概率也会在1%以下。 哦，那相当不错了，效果还是挺好的。 这个反正做不到100%。 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装修的问题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那说到这个装修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啊，很多朋友在发了一些微信，比如说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以往呢听你们说哈，这个承重墙是不能够拆的，但是现在呢他发现啊，说很多的装修当中都不顾它的危险性，把这个承重墙拆了。那么承重墙能不能拆？拆完以后会有多大的危险？您给大家说说。 承重墙这个危险性很大的啊。如果大家正常来说，第一是承重墙是主体施工起来的一堵墙，所以它连接的是整栋楼的一个主体稳定性。所以说它 从结构稳定上这个墙是不能拆的，还有呢就是拆的过程中也会比清体墙复杂很多很多。 嗯 啊，前我应该是昨天晚上刚看的一个推送啊，就是也是浙江的一个小城市，就是它是自建楼啊，自建楼，然后把二楼的主体墙拆了，结果三层楼全倒。 你看， 这就是主体墙拆的， 它把它主体结构破坏了。 对对对，它的稳定性，嗯，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嗯， 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啊，我看这位归零的朋友，他说塑木地板无甲醛吗？我估计您说这个塑木地板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强化复合地板。啊，这个强化复合地板实际上它是那种叫做木屑是吧？ 对， 木屑，然后最后再重新胶制而成的。 它是三层，正常来说的话，这个强化复合地板会分成三层五层。 嗯 啊，然后每一层的材质呢都会不一样。像主持人说的那个木屑的情况，其实这两年在市场上很少见了，基本上最少也得是短木拼接了已经。 哦哦，那这个强化复合地板它的材质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普通的这个木料啊，像那个松木啊， 也是木料吗？ 是木料。 我说是强化复合地板， 是木料，它只是就是说分几层木料， 哦， 然后中间用胶结合，从而达到它的一个它想要的一个强度和那个环保度。 嗯 啊， 外观好像用的是纸吧？是一种纸，但是它的那个耐磨能度非常强。 外观的话就是表面那一层， 嗯嗯， 就是咱们脚踩的那层， 嗯， 那上面基本上是木漆漆，然后您说那层纸是背面的一个纸板。 哦， 啊，它是那个防滑性和那个耐磨性都是很高的。 嗯 啊， 那看来就是说如果是这样质地的话呢，它环保系数还是可以的。 嗯，还是很高的现在， 而且它非常的耐磨， 对， 非常皮实啊。 对， 嗯，比如说你要是定强化复合地板的时候，它有一项就是转速啊，转速，比如说拿钥匙去划它啊等等的，真的是划不坏。 它那个转速其实就跟咱们所说的这个耐磨系数是一样的，当然它的就是测试工具就是用那个转轮去转啊， 嗯， 它那个会比咱们正常要求的这个耐磨系数更高。 嗯。好的，咱们再来看啊，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老房子呢刷乳胶漆用处理基层吗？啊，还是直接刷就可以？ 一般老房子五年以上的老房都建议要处理一下基层。 嗯 啊，因为经过五年的时间，不管是油烟的熏陶，就是不管家里边是正常做饭的次数多与少，它的墙面都会有一定的油烟积累啊，这种情况当然是具体情况而定。但是个人建议啊，一般还是处理一下基层的话，再做出来效果会更好。 嗯，那处理不处理这个基层，咱们要看基层的情况啊。 对， 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要处理了，什么样的情况可以不处理？ 对，这个的话就需要请专业的施工师傅到现场去给您专业的鉴定。 嗯 啊， 看一下是吧？ 对对对。 嗯，好，另外呢，归零又问说，没有新风系统的中央空调对于家中的甲醛啊、苯啊、等等这些有害的物质呢是无力清除的吧？因为现在 基本上是无力清除。 无力清除，因为现在因为它只是一个空调的功能，制冷的功能啊，它没有什么新风的这种功能啊，因为新风本身就是使你的这个室内空气呢更加的清新。 对， 但是空调没有这个功能啊。 对，其实新风相对于空调来说的话就是多加了三道过滤系统。 嗯 啊，它的那具体的方式方法咱就不深究了。 嗯，那肯定是就这个而言它是没有的。 对， 它是没有清除空气当中一些有害物质的这种能力的。 一般空调是普通的空调包括中央空调都是处理不了这种空间。 但是现在市场上呢会卖一种概念空调啊，就是这个空调它这个风呢既可以制冷，同时还可以把你屋内的一些有害物质呢得到一个治理 啊， 好像是负离子吧。 对，现在负离子空调还包括车载净化器，就是一些净化器，室内的净化器，车载的净化器也在打负离子的概念。 嗯 啊，这个主要归根原因在于它的负离子的浓度和释放量。 嗯 啊， 但像这些东西啊，嗯，我总觉得有的时候是有点夸大宣传，或者说只是停留在一个概念的层次啊，具体效果怎么样我们还要去具体的去查验。 对对， 看它的数字到底怎么样。 对对对，查验是一定要做的。嗯，但是其实负离子这个东西我还真研究过。 嗯嗯 啊，其实当浓度到2000的时候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嗯 啊，对甲醛呀、雾霾呀这些清理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嗯， 基本上因为浓度2000的话，现在来看的话就是香山的一个空气质量标准，就是香山现在的负离子浓度大概也就在2000左右。 那就是说像他们说自己能够啊清除空气当中一些有害的物质，达到非常好的清新的空气，那也就是说他这个产品制造的负离子的能力应该会是非常强的。 对对对， 啊，刚才您提到几千几千2000啊， 对， 但是他不知道是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 这个是可以有仪器去测的， 去测的，啊， 对，基本上如果说您购买了某商家的产品，如果他承诺这个功能的话，他也都会相对承诺您会在事后，就是您家安装之后或者使用之后，会上门给您做检测的。 是，这就是比较靠谱的企业生产的靠谱的产品啊。 对， 好的，那非常感谢来自于加拿大喜佳期的车联中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就装修当中的一些问题呢，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流啊。当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提出来。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分享主流视野，服务百姓心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鹏。 各位好，我是飞扬。之前我们做了一档三问假海参的特别活动，受到了大家的热情关注，义愤填膺的朋友还挺多。手机尾号4155的朋友就说了，假货买到了，钱损失是小事儿，关键是吃进肚子里的没有营养，都是添加物，那就本末倒置了。 还有一位现身说法的，尾号是2658的一位朋友就说，自己就买到过假海参，当时看得可好了，拿回家一泡就烂，根本没法吃。你看啊，不管咱们买的多少钱，这想吃海参的我想啊都是看重海参高营养的。 嗯， 如果是这样的海参，难怪很多消费者心寒呢。 是的，鲜鱼鲜海参不仅做底价，更要做口碑，给大家吃到进口野生海参，给餐桌增添硬菜，给营养提供硬保障。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来自于地中海的野生一级品的海参，现在不需要1999元一盒，只要699。成功订购还要再送一只海参焖烧泡发杯。线上订购也很火爆，手机尾号5218的朋友说，鲜鱼鲜海参，我说实话，除了样子有点小，其他都很好。嗯，确实是一位说了实话的听众啊。 嗯， 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吧，因为野生的都靠自己，就像我爸兄弟姐妹六个人也不是一般高一般胖。 嗯， 所以啊能够理解，但是呢咱们吃的不是样子，是内涵。 对， 我们告诉大家，鲜鱼鲜的海参能够做到的是不人工投喂，没有污染，没有催大催熟，都是大自然的精华。 是啊，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生产海参，我们只是野生海参的搬运工。 哎， 一盒200克的干参不要1999，只要699。成功订购再送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4007106108，4007106108。继续来看到手机尾号是0309的朋友说啊，自己是经常加班没有休息，这身体啊一定要保养好。 嗯， 吃海参三年就吃鲜鱼鲜。 感谢。 1846的朋友说，上次送海参给爸妈，还被老妈说了一顿，说这东西得多贵呀，以后别乱花钱。 嗯， 跟他们说了价格，爸妈也都惊呆了。 是啊，这一头15块钱，我们做到了广播渠道的独家优势，给家人15块钱投资健康，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盒200克的干海参只要699，每头15块钱，还要再送一只海参焖烧泡发杯，专业指导泡发，简单泡发海参食材， 是 完美大餐，分分钟搞定。桌上营养每一口都均衡，就在鲜鱼鲜野生进口海参。4007106108，4007106108，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电话吧，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